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35章国王十字车站第114集。哈利坐在那里想了很长时间，或者只有几秒钟。在这里，对时间这类东西很难有把握。 他用你的魔杖杀死了我。 他用我的魔杖没能杀死你。 邓布利多纠正哈利说， 我想我们可以一致认为你没有死，不过当然了。 他赶紧补充道，似乎担心自己有些失礼。 我没有低估你的痛苦，我知道肯定很严重。 可是我现在感觉好极了。 哈利低头看着自己洁净无瑕的双手说道， 我们究竟是在哪儿呢？ 嘿，我正打算问你呢。 邓布利多说着向四周看了看。 你说我们是在哪儿？ 在邓布利多问这话之前，哈利还不知道，此刻他却发现自己有了答案。 看样子， 哈利慢悠悠地说， 像是国王十字车站，可是要干净和空旷许多，而且我看不见火车。 国王十字车站？ 邓布利多笑出声来。 我的天哪，真的吗？ 那你认为我们是在哪儿呢？ 哈利有点不服气地说。 我亲爱的孩子，我不知道，就像人们说的，你是当事人呢。 哈利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邓布利多变得令人恼火了。哈利瞪着他，这才想起一个比他们在什么地方要紧得多的问题。 死亡圣器！ 说完，他很高兴地看到邓布利多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 唉，是的， 他说，甚至显得有点苦恼。 怎么了？ 这是哈利遇见邓布利多后第一次看到他不像个老人，很不像。在那一瞬间，他就像个做坏事被人抓住的小男孩。 你能原谅我吗？ 他说， 你能原谅我不信任你，不告诉你，哈利。我只是担心你会像我一样失败，我只是害怕你会跟我犯同样的错误。我恳求你的原谅，哈利。这段时间以来，我已经知道你比我优秀。 你在说些什么呀？ 哈利问。邓布利多的语气，还有他眼里突然涌出的泪水，都令他吃惊。 生气，生气。 邓布利多喃喃地说。 一个绝望者的梦啊。 可他们是真的。 真的，而且危险。是愚蠢者的诱饵。 邓布利多说。 我就是这样一个愚蠢者，但你已经知道了，是不是？我不再有秘密瞒着你，你知道了。 知道什么？ 邓布利多把整个身体转过来对着哈利，明亮的蓝眼睛里仍然泪光闪烁。 死亡的征服者，哈利，死神的主人。最终，我是不是比伏地魔好？ 那当然了， 哈利说。 当然，你怎么会这么问？你只要能够避免，就从不杀生。 对，对。 邓布利多说，就像个寻求安慰的孩子。 可是我也曾寻找过征服死亡的办法，哈利。 跟他不一样。 哈利说，他曾对邓布利多满怀怨恨，此刻却坐在这里，坐在高高的穹顶下，针对邓布利多的自责替他辩护，多么奇怪的事情啊。 圣器不是魂器。 圣器， 邓布利多喃喃地说， 不是魂器，一点不错。 一阵静默，他们身后的那个生命还在呜咽，但哈利没再扭头去看他。 格林德沃也曾寻找过他们， 他问。邓布利多闭了闭眼睛，点点头。 首先就是这件事使我们走到一起的， 他轻声说。 两个聪明狂妄的少年，怀着同样的痴迷。我相信你已经猜到了，他是为了伊格诺图斯佩弗利尔的坟墓才到哥德里克山谷去的。他想调查第三个兄弟死去的地方。 那么这是真的？ 哈利问。 所有这些佩弗利尔兄弟 就是故事里的三兄弟， 邓布利多点点头说。 没错，我想是的。至于他们是不是在偏僻的小路上遭遇了死神，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，佩弗利尔兄弟都是很强大、很危险的巫师，成功地制造了这些威力无比的器物。在我看来，这些圣器属于死神的故事像是围绕这些发明而出现的某种传说。隐形衣，你现在已经知道了，很久以来代代相传，父亲传给儿子，母亲传给女儿，一直传到伊格诺图斯的最后一位活着的后裔。他和伊格诺图斯一样，出生在哥德里克山谷的村庄里。 邓布利多笑微微地看着哈利。 我？ 你？我知道你已经猜到了，你父母死去那天夜里隐形衣为什么在我手里。就在当时的几天前，詹姆把它拿给我看。怪不得他在学校里有那些违纪行为却能不被人发现呢。唉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就提出借回去研究研究。那时我早已放弃了同时拥有全部圣器的梦想，但我抵挡不住，忍不住要仔细看看。这件隐形衣跟我以前见过的都不一样，非常古老，每一方面都很完美。后来你父亲死了，我终于拥有了两件圣器，完全属于我自己。 他的语气变得极为痛苦。 不过隐形衣不会帮助他们幸存下来， 哈利赶紧说道。 伏地魔知道我爸爸妈妈在哪儿，隐形衣不可能让他们抵御魔咒。 不错， 邓布利多叹息道。 不错。 哈利等待着，可是邓布利多没有说话，于是哈利提示他。 就是说，在你看到隐形衣时，你已经放弃了寻找圣器。 是啊， 邓布利多无力地说，他似乎在强迫自己面对哈利的目光。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？你知道 你不可能比我更轻视我自己。 我没有轻视你。 那你应该轻视我。 邓布利多说，他深深吸了口气。 你知道我妹妹身体不好的秘密，知道那些麻瓜做的事情，知道我妹妹变成了什么样子，你知道我可怜的父亲为了给我妹妹报仇付出了代价，惨死在阿兹卡班，你知道我母亲为了照顾阿里安娜舍弃了自己的生命。当时我怨恨这一切，哈利。 邓布利多的讲述坦率而冷漠，此刻他的目光掠过哈利的头顶，望向远处。 我有天分，我很优秀，我想逃走，我想出类拔萃，我想光彩夺目。不要误会。 他继续说，痛苦浮现在他的脸上，使他又显得苍老了。 我爱他们，我爱我的父母，我爱我的弟弟妹妹，但我是自私的，哈利。比你这个非常无私的人可以想象的还要自私。因此，母亲去世后，我要负责照顾一个残疾的妹妹和一个任性的弟弟。我满怀怨恨和痛苦地返回村庄。我认为自己被困住了，虚度光阴。后来，不用说，他来了。 邓布利多再次直视着哈利的眼睛。 格林德沃，你无法想象他的思想是怎样吸引了我，激励了我。麻瓜被迫臣服，我们巫师扬眉吐气，格林德沃和我就是这场革命的光荣的年轻领袖。哦，我有过一点顾虑，但我用空洞的话语安慰我的良知，一切都是为了更伟大的利益，所造成的任何伤害都能给巫师界带来100倍的好处。我内心深处是否知道盖勒特·格林德沃是怎样一个人呢？我想我是知道的，但我睁只眼闭只眼，只要我们的计划能够实现，我所有的梦想都会成真。而我们计划的核心就是死亡圣器，他们令他多么痴迷，令我们两个人多么痴迷啊。永不会输的魔杖，能使我们获得权力的武器，复活石对他来说意味着阴尸大军，尽管我假装并不知道。对我来说，我承认，它意味着我父母起死回生，减轻我肩负的所有责任，还有隐形衣。不知怎么，我们始终没怎么谈论隐形衣，哈利。我们俩不用隐形衣就能把自己隐藏得很好。当然了，隐形衣的真正魔力在于，它不仅可以保护和遮蔽主人， 还可以用来保护和遮蔽别人。当时我想，如果我们能找到他，或许可以用它来隐藏阿丽安娜。不过我们对隐形衣的兴趣主要在于它是三要素之一。根据传说，同时拥有三样东西的人便是死亡的真正征服者。我们理解这意思就是不可战胜。不可战胜的死亡征服者，格林德沃和邓布利多，两个月如痴如醉，满脑子残酷的梦想，忽视了我仅剩的两个家人。后来，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？现实以我那位性格粗暴、没有文化，但却优秀得多的弟弟的面貌出现了，还有那些我不愿意听他冲我叫嚷的实话。我不想听说我被一个虚弱的、很不稳定的妹妹拖累着，不能前去寻找圣器。争吵上升为决斗，格林德沃失去了控制，他性格里的那种东西，我其实一直有所感觉，却总是假装没发现的那种东西，突然可怕的爆发出来。阿里安娜在我母亲那么精心呵护和照料之后，倒在地上死了。